ChinesePod.com 我给你买了好几张碟，想看什么自己挑。 我们看这张吧。 好，来吃一点爆米花。 这个女主角真漂亮。 嗯，没你漂亮。哎，我们喝啤酒吧。哎呀，你看我洒在衣服上了。 用纸擦一下吧。 不行，我得脱掉。 你别脱。 太不舒服了，不脱不行。你看我每天健身，我的胸肌多好，你摸摸看。 恶心，我走了。 别走。哎，怎么又失败了？ 香港这个地方，在九七回归之后。